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40集，黑舞。 你不饿了？ 饿的。 哎呀，今天府里进进出出的人多呀。厨房里没吃的了，你们俩出去吃吧。啊， 来不及了，不如去百鬼山庄吃吧。你说的，薛百鬼对吃很讲究，那请客吃饭，谢救妹之恩应该不会小气。哦， 应该。 那走吧，我们去尝一尝百鬼山庄大厨的手艺。 展昭刚走，黑虎也跟上了，似乎准备紧黏着不放了，白玉堂也一起出门了。 既然养了，取个名字吧。 名字？家里已经有一只白糖了，不如叫白饭吧。 白玉堂有些同情地看那黑虎，就见展昭拍了拍黑虎的脑袋。 不过你是黑的，又不好叫黑饭。不如叫黑米糕，墨鱼丸子也不错。 接着白玉堂就看着展昭背着手，心情不错的带着黑虎慢悠悠往前溜达，剑柄上的剑穗随着他走路的动作一晃一晃的，跟黑虎那一晃一晃的尾巴节奏一样。白玉堂不禁有些感慨，展昭究竟是缺心眼呢，还是想得开呢，还是天生欢喜性子呢？无论什么情况，他总是这么开心。 什么情况你会不开心？ 白玉堂忽然问了个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展昭闻言转过脸看了看他，很严肃。 一会儿要是百鬼山庄的菜不好，或者有谁再打搅我吃饭，那我估计会很不开心。士可杀不可饿，可一饿不可再饿，三饿就绝对不可饶恕。 展昭和白玉堂并排走，身边还跟着一只神奇的黑虎。幸好天已经黑了，而且毕竟天寒地冻的，晚上上街溜达的人也不多，不过就这样还是吓趴下了不少行人。展昭边走手边揉黑虎的脑袋，一路给他取名字，从黑糖黑豆黑面糊到黑瓜黑菜黑探头，黑了一路也没黑出个所以然来。 小心跟包大人重名。 展昭忍笑，虽说取笑包大人不太厚道，不过的确不少黑字打头的词儿，平时都被庞太师用来称呼包大人了。 可惜不知那死去的小道士叫什么名儿，不然寄来用也算有个纪念了。 这老虎应该见过杀那道士的凶手，说不定还见过天母。 你猜他和天母互咬的话，谁咬得过谁？ 你省点力气一会儿吃饭吧，别待会儿饿得筷子都拿不动了。 哎呀，我是饿呀，我饿得走都走不动了。来，扶一把。 展昭顺势靠着白玉堂胳膊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这时候两人已经到了百鬼山下了，山门口站着几个人，似乎是在等候。山脚的台阶上，雪扫到两边。赭色的山石台阶最下边一级上站着个人，一身白色的貂裘，是秦离生。秦离生身后还有两个随从，以及正和秦离生不知道说着什么，显得有些雀跃的薛白琴。薛白琴一看到展昭他们来了，立刻推了推秦离生，然后跑上前。 展大哥白大哥，等你们好久了，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。 哦，抱歉，正好有些公务处理。 没事，来了就好。 薛白琴往上请两人， 刚走到跟前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身后闪出了一只黑色的大老虎，薛白琴惊得一蹦，躲到了秦离生身后。 啊！ 怎么了？ 老虎！ 老虎！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去看了看黑虎，就见他坐在一旁打了个哈欠，似乎对秦离生和薛白琴没什么反应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看来小道士的死应该跟这两人无关吧。 有老虎，感觉不出来野兽的气息啊。 秦离生伸手像是要摸一摸，黑虎打着哈欠蹭到了白玉堂身边，不让他摸。 还挺害羞的。 秦离生淡淡笑了笑，然后准确地找到了白玉堂所在的位置，拱了拱手。 白兄，好久不见了，别来无恙。 别来无恙。 我们上去说吧，大哥他们应该等急了。 薛白琴笑眯眯带着众人上山，展昭摸了摸鼻子，顺便瞧了白玉堂一眼。 没闻到饭菜香啊。 白兄来北边办事吗？ 嗯。 卢大哥他们都还好？ 挺好。 秦离生显然和陷空岛众人都挺熟悉，展昭胳膊碰了碰白玉堂。 你稍微热情点嘛，这么见外的。 我跟谁都这样。 是吗？ 展大哥，这老虎是你养的？ 嗯。 薛白琴果然是个活泼的性子，见老虎不凶，就伸手去摸了一下。 叫什么名字啊？ 叫黑虎。 白玉堂一个没留神呛着了，咳嗽着看展昭，展昭对他眨眨眼。 堂堂是小三字小四字，这回再来个小五字，凑一起。 白玉堂无语，看来继白堂之后又来了个黑五，他人称白五，好嘛，又和他是兄弟俩。展昭似乎对这个名字还挺满意，伸手拍了拍黑虎的脑袋。 小五。 黑虎甩了甩尾巴，边走边勾展昭的衣摆。秦离生似乎回了一下头，当然也不知道他回头是为什么，也看不到后边的情景。薛白琴注意到展昭的衣摆有些奇怪，仔细一看。 哎，展大哥，你衣服破了。 展昭回头一看，想起来了，刚才小五咬破了他衣服后摆。展昭斜了小五一眼。 还没让你赔钱呢。 小五继续甩尾巴，撩着展昭的衣服后摆，显得很活泼，脸皮也蛮厚。白玉堂看了看小五，这老虎也挺缺心少肺的，主人刚刚死，和展昭就玩得挺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没人知道那道士究竟是不是这老虎的主人，虽然他有黑虎纹身。走过长长的山路，到了百鬼山庄的正门口。百鬼山庄占地很广，且是占山而建，从半山腰开始圈了个围墙，傍山的房舍是顺着山势走的。展昭看了一眼，觉得有些像魔宫，虽然建筑远远没有魔宫那么雄伟，房舍也不够魔宫的精巧漂亮，毕竟设计魔宫的是有在世鲁班之称的童盛海，童盛海也是魔宫一员，老头可气派了，展昭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他给做的，简直巧夺天工。展昭的外公阴侯有个怪习惯，很喜欢捡人，比如说那些无家可归的、十恶不赦的、沦落江湖的、走投无路的，总之就跟野狗野猫一样捡回来，好吃好喝养在魔宫，没事就一起玩。于是魔宫里头一众老魔头小魔头关系死硬死硬，可以说就像一大家子那么的其乐融融，而展昭就是被一众魔头宠着长大的。展昭看着百鬼山庄的房舍， 莫名就有些想家，又有些想叔伯阿姨。转了个念头，展昭突然看白玉堂， 天尊是不是回家去了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明白过来展昭在说什么了。这里离开天山的确不算太远，过了辽境直接就能去天山。 你想去的话，我带你去吧，我也很久没回去了，师父在不在都一样。这段时间正好雪莲花开，摘些带回来给公孙做药。 听说雪莲花长得和白菜差不多。 展昭很好奇地问了一声，这也是之前他听小四子说的。那天小四子在背药材名，展昭就凑过去问他，天山雪莲是不是药材里长得最漂亮的。小四子嘴一扁说，天山雪莲长得就像颗倒栽的白菜。听了展昭这句话，白玉堂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秦离生停下脚步回头，似乎有些惊奇。 原来白玉堂会这样笑。 你笑什么呀？ 难道被小四子坑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黑子，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，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。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？走走走，别在这碍事，听书呢。 哎，黑子，你转性了，不办案了，还有闲心听书？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。哎，你这听的什么？还怪好听的。 龙图案卷集，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。 是啊。 哎，快快快，给我也听听。 自己听去。 在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